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最近呢，我听了Rachel Yamagata 的专辑啊，我好喜欢他。其实我在去年在我们星夜狂想曲，我应该也有介绍过他的音乐。不过呢，他真的是一个好多产的创作人哦。其实从他的第一张专辑我就开始 follow 他，不过那个时候台湾好像大家还没有很多人去听他的音乐，但是我就注意到这个混血的创作人，他有点日本的这个血统，还有加上意大利，然后他爸爸妈妈也就是已经是混血儿，所以他已经混到天涯海角去了。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欧洲的血统、亚洲的血统 mix 的结果，让我觉得这个创作人他有很多的性格都融合在他的作品当中。他是一个非常会写歌的女创作人，我非常欣赏他，而且他的声音呢很低沉，听他唱歌会觉得很不是吸睛，是吸耳。那他的这个电吉他也有很朦胧的这个色调，我们来听听 Rachel Yamagata 的歌声。 Look. He reaches safety. He's gonna do it again, do it again, do it again, do it again. 听到那个 ukulele 吗？还有加上这个 saxophone， Do It Again， 每次听到 Yamagata 演唱他的歌曲，都会觉得他很会写歌哎，而且写出来那种很深沉的感觉，然后配合他的低沉的嗓音，很有韵味的一个女性创作人。今天要为大家介绍首先的这位我的心目当中的创作女神 Rachel Yamagata。前阵子有来到台湾，其实他来到台湾很多次了。不过呢，我觉得如果啦，你没有那个经费可以去看他的演唱会，其实我觉得也还好。你可以在家里去欣赏他的这个唱片，因为呢，我觉得他的唱片的作品哦，可能是因为有加上这个录音室的一些声音的处理，所以我是有去看过他的演唱会，然后再加上自己在家里用音响听的这个比较结果呢，反而会觉得好像他的录音室作品更精致一些。好，那不过每个人各有所好了。Rachel Yamagata 在我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一个很棒的创作人。我们来欣赏下面这首歌曲，哇，很野性哦，超级喜欢他的 vocal 的，一起来听听这首 Nobody。 soul. Help me lose control. Let me be, let me be with you. Wipe the canvas clean. Paint the brand. 忘记提醒大家，他的结尾会笑得很诡异，有被他的笑声吓到吗？Nobody love you the way I love you， 很喜欢这首歌曲 Nobody。如果你看过他的现场，你会觉得，哎 ，Rachel 他的唱片都很 dark， 很黑暗，很深沉呢。可是为什么现场他好像像一个傻大姐一样？因为呢，她就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女歌手啦。上次我去看她的这个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发现她还蛮喜欢跟观众聊天的，而且呢，唱完她都会大笑一声。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印象跟我听 CD 怎么不太一样？因为我听她的 CD 会觉得，哇，她是一个好忧郁、好忧郁的这个女神哦。好，那我们来介绍第三首歌曲，叫做 Easy Target。 它这一首歌曲很特别的是，它加上了这个斑鸠琴，然后呢有好几个小节会突然跑出来一个钢琴的一个 feel， 一个很惊艳的即兴的声响，然后包括它声音的处理，有一些风琴啊、 organ 啊、 moog 啊，还有加上 Casio 这种电子鼓。 As you're sitting in the stairwell with your hands behind your back, wondering how you'll make a difference when you're under in the dark. Remember, there's no graceful way to go after an easy target.They've hurt your feelings, but you know how to spot a fake. You can throw down with the best of them, you won't make that mistake. Remember, there's no graceful way to go after an easy target. Who says it's right? Who says but it's harder to forget. We all bleed when we are born. We will bleed until we're dead. We will show our teeth to anyone. Every sign of danger. I don't take on any fight that can't be fixed right from the start. And I won't lay down with two people who've been fighting from the heart. But I will show my teeth to anyone. But it's easy talking. Who says it's right? Who says it's wrong? 每次在帮星夜狂想曲的听众选歌的时候呢，在做节目准备的时候，我都会把整张专辑全部都听，因为一遍还不够，大概听到两遍三遍，然后再挑出我自己觉得最棒的歌曲。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在节目当中听了整张专辑嘛啊，但是呢，其实我还蛮喜欢做这个工作的，帮你们选歌。好，那我也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说我选出来的歌呢，后来我再去印证在网络上面，或是说这个唱片公司帮这个歌手选的主打歌，到底是有没有是我选的那几首？这个蛮无聊的游戏。不过呢，你知道这个职业病啊，身为这个音乐制作人，总会想说，我挑出来的歌曲是不是也是那些唱片公司觉得可以主打的、可以拍 MV 的呢？结果这次真的，这个 Over 接下来要播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哇，我一查网路，真的就是他的宣传曲哈。那而且也拍了 MV。那这个 Rachel Yamagata 呢，他还有一张照片，有一个类似造型这样子，就是他的脸上啊、头发上都有这种白色的。我刚开始以为是雪花，后来我看了 MV 发现，还是奶油啊，还是一些白色的泡泡状的东西。反正呢，这个 MV 拍得很美，然后你也可以听得出来 Rachel Yamagata 他的很旺盛的这个创作力。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典型的 Rachel Yamagata。 Saves the stone in the 学习是弱势孩童走出逆境的超能力。 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两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什么东西有换跟没换差很多？ 枕边人 是 NBC 易洁网。 Before 纱窗灰尘好几层，拆洗超麻烦。 After 纱窗比玻璃还干净，透亮到像没装。NBC 专利纳米固定化技术，油污不卡卡，灰尘一拍就掉。哇！提升住宅品质，请指定安装。来自日本80年品牌 NBC 易洁网。 0809-095-789 NBC 纱窗技术的领航者。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北 FM91.3。 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今天我为大家做的主题呢，是要来介绍两个音乐创作人，而且都是女生哦，都是我心目当中创作的这个女神。好，那有一点点另类风格，所以呢，我把这一集呢取名叫做 Indie Goddess， 好，另类的两位女神。前端我们介绍了 Rachel Yamagata 了，那这一段我想要来推荐的是你刚刚听到的这个 Sam Vincent。中文翻译是圣文森吧。好，这个女生她其实蛮百变的， 就是很搞怪，然后很喜欢有一些大胆的实验性的这个作品。虽然说他的 vocal 还是听起来蛮柔美的啦，哈。那我们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歌曲哦，他大玩拼贴，会觉得他的 melody 好像有点童趣，甚至有一点点呆呆的，好像小朋友在唱歌。但是呢，他的音乐又非常的前卫，所以有一种冲突感。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叫做 Pills。 I spent a year suspended in air, my mind on the gap, my head on the stairs, from healer to dealers and then back again, from guru to voodoo and voodoo to zen. Pills to wake, pills to sleep, pills, pills, pills every day of the week. Pills to walk, pills to think, pills, pills, pills for the family. Pills to grow, pills to shrink, pills, pills, pills in a good stiff drink. Pills to fuck. 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女生，从她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圣文森 Saint Vincent 刚开始的样子还比较清纯，并没有玩的那么疯狂，不过呢一张一张接下来，甚至他跟那个 David Byrne 的那个唱片的封面，哇，真的让人家非常的吃惊。他就已经往那个搞怪路线上面就越玩越疯狂了哈。你刚刚听到的这个，有点点萨克斯风，好像在尾奏才突然跑出来，怎么有这种歌啊？而且这首歌听起来好像前后是两首歌，哎，有没有这种感觉？蛮无厘头的。不过呢，这也就是这个另类女王吧，很喜欢玩的实验效果。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Mass Seduction》，哇，这个和声唱这句，然后加上这个电吉他穿插。很有那种你走进那个游乐园，然后左顾右盼，一直有吸引人的这个场景跑出来。 Slumped on the kitchen floor, nuns in stress positions, smoking Marlboros. Lolita is weeping, the bride is beautiful. My seduction.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很有玩心哦，这个 dance 的 beat， 然后有一点点 disco 变形，一下子这个和声变成是 vocal 变成主角，一下又变配角，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我们来欣赏这个很精彩的 Sugar Boy。 Sugar boy, I'm in need. 今天为大家介绍了两位女神，也是我心目当中很会写歌、很会制作自己的专辑的 Rachel Yamagata。 她比较偏这个另类摇滚风，那后段的这个圣文森呢，则是走上比较电子实验的效果。那你喜欢哪一个呢？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值得瞩目的两位创作人。好，节目最后我们来播一个比较忧郁的、比较感伤的作品好了。这是 Rachel Yamagata 的 I'm Going Back。 这首曲子你可以听到很深沉的这个弦乐，有一点点忧郁，但是又非常的优美。在最后这首歌曲要先跟大家说晚安咯，我是李星云，下周见。